Bye.

去不须的，就在这里巧在花园内，只等垂柳黄枝。姐姐，你既言通世事，何不作诗以赏？以上此了之。 收 船上， 为娘去了，真是万转岁儿女苏妻满了，心情坐牢娘。

也是啊，大下山去摘。哎呀，怎么那陪你？ 来也不与，只得嘎我吃。 没的没的没的。相公欲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是个你，虽只受了洗礼，不过洗头洗面，先生得记得一头皮了哩。 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讲听讲。 哎，他有不得之事，我要请来相公。 陛下陛下， 我起干， 请老。 余日子，我的个师傅大致一本女仆华山花园， 最大不如谁？ 看几个姐夫来多开啥？ 介绍啥啥都有呀！ 哇，一阵狂风呀，铁锤子。把那本人吊进梦后，要想吃他个姐夫，我们的师傅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一段故里呀，莫法莫法， 什么东西呀？ 莫吃一本鱼包， 要他何用呢？ 对着个这蓝猴的人，扑不过去，咋看见个这蓝猴都急在那雨后不开的，我这不断时间轰子两轰，再说一只猴跳起个这样，张相公啊，你的这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大娘亲家， 原来个这蓝猴还怕火雨的 啊！ 徐仙徐仙，我们的师傅啊，为得势力，失心发作，做这一手三生不后事。哎， 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是云里个。 哦，倒要听见。 哎，你们来听听啊。 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十七个姐夫嘛， 姐，哎呦，但是忘记他了，你在第二句那啥个说蓝猴呀？哎呀，听， 哎，十七个他蓝猴不啦？搿只蓝猴， 哎呦，但是还忘记了，你在 这第三句，第三句呀、啊，本来是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得哈，哦，有个第四句说对啥个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他妈子贼了啦，可是哈子哈的嘞， 这么样啊？哎呦，哈的谁忘记过哪里走啊？ 张相公，哎呀，大西门老弟，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吃大夫中笑瞧瞧却睡流通百里孤灯算尽了千年的老松苍古的金哪、傻鱼的是那火那块测试炮具如是，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体呀、 啊！吓到啥地方？ 是呀， 哎 ，no， 宝币为阳线，追夫之敌， 那个什么周夫子啊？ 哦，这个读书人，你的追夫子还不晓得个？ 这倒不知了， 这追夫子嘛。谁是最差多个牙哇？张相公，金刚的宝宝叨叨， 哎呦， 得那口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哪， 九年十里新开光，我无你四五分负责八冲啊，可有人到时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地师一声，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呀，对我七个指点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们来听 哦， 一进三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年，一个头比不对头，一扎把头杀落金。 张相公啊， 狗子写来这个马山兵个，这马山兵个是个二字呀、嗯、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那做生意啊、嗯、我说马小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十个、嗯、 他哭成 谁的呀，马小兵啊还会想他两句的、嗯、我七个之辈谁那个谁是个我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嗯那四句呀、啊、 革命走个芝麻大个得说两个七十七个，好像张相公啊 到这样的四步走来在 师傅说八错可以无人做事啊，我说师傅一个下山嘛，我这个拿着我说师傅啊来跟我们来了啊，我们师傅嘛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磨力不及，但是我两岁时啊礼仪做来着哟， 这样的连年呐、 啊，我们来你们来听啊、嗯、一进三门四大神革命走个金盔金甲气虚人芝麻大个，一个头比不对头对数两个，一直把你杀了金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就是永大神 哦， 去年观音娘娘生日，是你人山人海哈喇嘛呀，哎都是来自一位毛氏的先生，怎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给你知啊，来自一位相公身边莫吃十八个东北，毛氏先生摸到下次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不能听，你清一心人问不上经济骂天高和大少女来哈， 吓得么啥都吓的， 就像狗子一下雨妈妈一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的啊身亡落家啊，你的身孕在你可不来，喂马子先生帮我们想两个事呢，喏身体莫吃七个东北，马子先生摸到包里下至七个事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和生女，阿当 不懂啊， 大哥谁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出五个铜板，马子先生摸到高里五个字、 那五个字啊， 这上一个武汉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我的方案。 娘来看看看啊！ 哎呦，方丈喜欢，里向侪是稀奇古怪的么子呢？ 嗯，是我东西呀。 那一顿加一斤半，一顿加五斤， 是我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一顿加黄肉的牡蛎，一斤的哈的螃蟹，一顿一加么欧剧的子饼。五顿加么张相公多阿姨， 是我说话呀。 哎，办得个理。 是 张相公啊，说个些菜都没吃味个，看看呢啊。 哎呦， 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是我的方了啊， 最大东人不必来在。 何为东西啊？ 读书人东西也不懂的。 哦，这他不知的。 啊，出家人家东西，俗家人嘛是家马康。大人呐，弄两张古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干嘛？谢吧谢吧。 也不是呀，爸爸。 屁牙放上去， 是我说话呀！ 哎呦，自家憋出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侪唔得个，我得理智虚呀在。张相公，这么请呢，过去随行， 随行， 举子 受重，请 张相公，请。 头上上中了光 啊，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关羽龙女出现么？ 下气的脸皮，小生了都敢打，却只七八十年的高， 该是七八年， 十七八年总是 有该。 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啥相公出来看见关羽了龙女叫？ 哎呀呀，秀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飞爷，方才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隐隐小姐。 哦，是小姐。 哎，回面跟他们。 是大姑啊， 红娘我对哇。杀个孤影，杀个龙女家， 呀娘啊！将天下有这般血色女子，这乃天子不圣意。 张相公到底是哪句杀谁？ 两个人一台两句谁 干， 就看这双小卷们， 哎， 就是一千两水金呐。 哎，张相公，那小子穿着少女长裙，怎及他卷儿大小你？ 哎呀，这就是你们娶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啊呸！没那不要等，我们要不咱们里带女客的美女你去给 师傅师傅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师傅师 傅师傅师 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傅师傅师傅师傅 师傅师傅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 那 哎呀呀呀，是有不怕小生之意呀！ 没的，没的，没的，没的，两个猴子还来磨你磨你， 和尚一样磨你呀， 猴子嘛也好些好些个，那放在小鸡。这也不记得 清醒， 哎，没去那里嘛， 哎，清醒， 哎呀，好不上呢，清江军人了，这也不跟江走了，叫西儿对到叫西儿啊，所以不配先生之意， 小事， 先生， 小事， 小事，小事，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你 娘！哎呀，你吃来了，老弟，老弟！哎呦，张三公啊，好不让队必是与大队争了。 喂，你这和尚好莫规矩！ 啥个好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弟在此有完。 哎，我不念了，不念了。你不是俺的人，你是俺和尚的阿舅。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我去告诉老夫人，叫你和尚。 和尚， 不要和 尚把你给听了。美女，我还要去告诉老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想，大伯的户籍家族，但是没啥人嘛。对面上岸， 是五十户， 那么当个和尚的，那大家才看见个。 是。 呀，也是接爷，接娘不用接。 传话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佛心显赤，上神经。 你是回来， 东东之意， 小事不在东东姐妹， 哈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皮皮里哭， 哎呦，一出来个在，一出来个在， 哪 里？一门闸出来个在。